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你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7号，星期三。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正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海淀警方首次破获盗窃电动自行车车牌案件。 回头开门法纳入北京市驾驶培训大纲，将全面推广机器人教练。 今天是国际肺癌日，为什么多数女性不吸烟也会得肺癌？ 八家网盘企业共同签署自律公约，承诺年内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 为强化太空防卫能力，日本拟组建第二宇宙作战队。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呢，基本上还是晴天，随着气温的下降，能见度会再次转差。预计明天早晨的能见度要比今天差一些。今天呢，在这个河北的这个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都出现了大雾天气，而且呢，今天早晨好多条高速啊都采取了封闭措施。那么明天早晨呢？这个雾的这个范围会向南扩，会扩到咱们北京的东部南部地区。明天呢，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东部南部地区会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会小于500米。在这种情况下呢，明天早晨驾车向东部南部地区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其他地区的朋友呢，驾车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明天早晨的气温呢，和今天早晨差不太多，基本上在1度左右。不过呢，空气湿度比较大，大家在户外感觉还是有点阴冷。所以说呢，喜欢晨练或者是这个出行比较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加点衣服。明天白天呢，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太阳出来之后呢，光照逐渐增强，气温也会比较快速的上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13-14度的样子。这样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根据这个昼夜的温差来调整自己的衣着。18号呢，现在就是预计啊，有可能夜间会下了点冷空气，能见度呢有所转好，不过呢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19号之后，由于天空云量不断增多，污染物的堆积，能见度会再次转差，一直到周6能见度都不会特别好。到了周6的后半夜，能见度呢由于冷空气的这个下来，这股冷空气呢应该说是比较强的，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风呢会达到5-6级，阵风可以达到7-8级，这是这个礼拜天的事了。礼拜一呢，还会明显的降温，这次降温跟上次差不太多，最高气温呢恐怕也就是3-4度，最低气温在-4-5度的样子。 这两天大家刚感觉暖和一点哈，周日又要开始降温了，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临近的天气哈。 好的， 好，谢谢刘工给我们的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在空气质量方面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级别为4级，属于中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8例，都在辽宁大连市，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辽宁，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记者今天从甘肃省教育厅了解到，甘肃省高校从11月22号开始将全面恢复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校内的各餐厅恢复堂食。 北京今天下午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第262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进一步对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认定、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的服务区核酸采样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霍月了解一下。霍月你好。 江宁你好。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北京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已经正式实施，目前运行情况怎么样？关于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有关部门在发布会上是如何回应的呢？ 那么今天零时起呢，北京进京检查站是全面启动了高等级的勤务模式。那么截止到中午12点呢，累计查验进京车辆7.2万辆，15.1万人。那么绝大多数群众呢，都能够提前进行核酸检测。那么有525名没有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群众呢，都已经引导到临近的这个服务区核酸检测点进行了核酸检测。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呢，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是进一步进行了解读和说明。一个是关于这个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认定问题，潘旭红回应啊，这个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起始时间是以检测报告中报告日期为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的服务区核酸采样的问题。那今天临时起呢，13个服务区的核酸检测点都已经正式启用了。那么其中呢，有2个检测点位置是有所调整的，分别是京津高速沙城服务区调整为下营检查站西侧，京礼高速的赤城南服务区呢调整为京礼检查站东侧。那么在完成核酸采样之后呢，大家不必在现场等候结果，但必须填写进返京人员承诺书，登记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以及在京工作单位的和居住地的详细情况。那么经过检查站查验之后呢，可以进京。那么第三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关于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认定的问题。那目前呢，北京警方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来标注这个通勤人员的身份证认定信息。那么其他不在这个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呢，可以在进京的时候呢，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居住证明可以为户籍资料、房屋的租赁合同或者是居委会证明其中之一。那么工作证明呢，应由在京工作单位出具。那这些证明材料登记之后呢，警方会尽快完成认定工作，并纳入数据库，按照通勤人员来管理。 是。另外大家非常关心啊，老年人儿童的健康宝核酸证明应该如何查验，包括北京市内有疫情所在区的人员，他们能不能够出北京呢？ 是这样的，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介绍啊，对不使用或者是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儿童、视力残疾、听力残疾等群体呢，本市会适当的放宽灵活来掌握，那么只要求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通行，不再查验健康宝。那么对于3岁及以下婴幼儿呢，只查验同行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那么关于境内有疫情所在区人员能不能出京的这个问题呢，潘旭红回应，那么对境内有1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区人员呢，一直是倡导非必要不出京。那么对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的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另外他还提醒啊，有出京意愿的朋友要充分了解目的地的防控政策，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行程。那么回京的时候呢，要严格遵守现行的进返京政策。江宁。 好，感谢霍月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要严格文娱场所的防控管理，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全市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等文娱场所，按照75%限流开放。 另据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福义介绍，10月24号以来，全市药店监测到有发热症状人员共1500多人，登记上报退热、止咳等4类药品销售信息131万多条，由各区疫情防控部门实现信息回访闭环管理。

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杨帆表示， 所有的出港航班咱们的疫情政策是远端来把控，比如说目前西安航线、深圳航线以及南京、无锡等航线从北京始发是需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具备证明才可以乘机。旅客应该提前查询始发地、目的地相关的疫情政策，提前做好准备。 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将会于本月28号进行公共科目的笔试，相关的疫情防控温馨提示今天发布。考试当天呢，经过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北京健康宝为未见异常，并且持本人首场考试前48小时之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可以进入考点。核酸检测报告必须为全国范围内具有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纸质或电子报告，提供的报告上必须要准确地显示采样的时间，要求精确到小时。 为保证能够顺利参考，请考生提前预约核酸检测服务。考三科的考生需要提供11月25号下午2点以后采样的核酸检测报告，考两科的考生需要提供11月26号上午9点以后采样的核酸检测报告。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21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回头开门法纳入北京市驾驶培训大纲，将全面推广机器人教练。今天是国际肺癌日，为什么多数女性不吸烟却会得肺癌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业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18点23分，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多产权小区动用大修金简单了，账上明明趴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却因为产权单位太多，导致这笔钱啊看得见用不着。这样的烦恼呢，今后有望会得到解决。北京市住建委、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日前呢联合印发了关于多售房单位楼房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问题的通知，明确呢可以由业委会或物管会作为申请主体，可以不再征求各产权单位的意见。 鉴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住宅楼，不少都开始出现一些毛病，最突出的就是电梯更新、污水管线更新和房屋防水维修。要想保证楼房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业主得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就是俗称的房屋养老金。在实践当中，部分小区却卡在产权单位多上，比如在一栋楼内，80户住户涉及超过20家产权单位，有的产权单位已经关停倒闭。但是按照要求，原产权单位账户上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必须由该单位去银行办理支取。 这一则通知出台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推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深化改革，保证多售房单位楼房共用部位、共用的设施设备能够得到及时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通知规定，对于一栋楼房中有2家或2家以上售房单位的多售房单位楼房，需要进行维修维护时，符合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条件的，可以由业主委员会作为申请主体；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可以经由业主大会或是业主共同决定授权的物业管理委员会作为申请主体；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由街道、乡镇或是社区村确定申请主体。无论是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还是由街乡确定的申请主体，申请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时，都可以不再征求各售房单位的意见。

主要还是在一个行业自律的一个阶段。 宋占军表示，依据现有的监管体系，很难把相互宝等网络互助平台纳入其中。宋占军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将相互宝纳入保险的监管体系。 那么我们国家将来可不可以通过修改保险法，拓展保险的定义，拓展经营保险的机构的范围，来把相互宝这种网络互助，来把这个网络互助平台纳入保险的监管体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是目前来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每年的十一月份呢，是全球肺癌关注月。十一月十七号，也就是今天，是国际肺癌日。肺癌关注月呢，是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十一月发起的一项全球倡议，目的呢是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提高人们对肺癌的防癌抗癌意识，普及肺癌的规范化诊疗知识。 肺癌也称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最常见的肺部原发性恶性肿瘤。世界癌症报告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世界癌症报告中表示，在过去40年当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增加了4倍，肺癌已经取代胃癌成为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它占中国所有癌症死亡的27.3%。 最近几年呢，北京、上海等地的数据显示，肺腺癌的发病率在不吸烟的女性当中显著上升，其中厨房油烟的影响是最大的。全球有150万人每年因为过度吸入油烟患上呼吸道疾病或者是肺癌，这在不吸烟的女性患肺癌当中尤为明显。 对此，钟南山院士今天呼吁人们参与家庭呼吸健康公约，守护家庭呼吸安全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019年七月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的文件中呢，明确地提出15个重大的行动，其中就包括有控烟行动，提倡无烟文化。而长久以来呢，除了烟草、二手烟以外呢，室内的通风环境，特别是厨房里的通风环境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一些的研究发现呢，烹饪和吸烟都是居住环境内颗粒物的主要的室内来的来源，其中呢，烹饪占的比啊，甚至高达70%。这是因为呢，油高温燃烧的时候会气化，和食物混合以后呢，会产生很多可以被吸入的颗粒，包括 PM2.5。做饭的时候，厨房里头 PM2.5 的浓度啊，平均浓度有时候会升高10倍甚至100倍。另外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致癌物质，比如说经常提到的大气里边的致癌物，苯丙芘啊、亚硝酸胺啊等等，这有害的烟雾呢，是通过呼吸暴露、皮肤暴露进到体内的，容易诱发多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包括慢阻肺啊、哮喘啊、肺癌，也同样可以加重或者诱发心脏病的发生或者发展。临床上呢，也发现在不吸烟的女性的肺癌患者里头啊，它的危险因素里头，除了一个二手烟以外呢，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啊，甚至超过60%的患者是长期的接触厨房的一些油烟的。十一月是全球肺癌的关注月，作为一个胸肺科的医生呢，我希望从呼吸健康开始，呼吁大家共同参与家庭呼吸健康公约，加强室内空气的洁净措施，守护家庭呼吸健康的安全线。 厨房的油烟究竟会不会直接导致肺癌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副教授李少雷，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其实我们都知道，导致肺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呼吸道的一个长期受慢性炎症的一个刺激。就拿吸烟来说吧，吸烟会导致肺癌，它是有非常严谨的一套科学的证据链作为验证的，就是说吸烟会导致肺癌。那么吸烟里边它有一些烟碱啊，或者说尼古丁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对呼吸道的黏膜是一种刺激，机体呢就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反应，呼吸道黏膜就要去在炎症和修复的过程当中，一直处在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些细胞就会发生恶变啊，那这是吸烟导致肺癌的一个原理。那么如果在厨房的油烟的话呢，如果燃烧不完全的这种物质被我们大量的吸入呼吸道内的话呢，就会导致呼吸道的这种急慢性的炎症。我们人体呢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有可能 就呼吸道的黏膜细胞、上皮细胞就会发生突变，那么不受机体的控制，可能这是导致肺癌的一个原理。那么长期大量在这个通风不良条件下的这个厨房，对，去吸入大量的这种油烟的话呢，它是会导致肺癌的一个发病率上升的。 有人说肺癌并不是毫无预兆的，那么当身体出现哪些信号时，是在提醒我们要去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教授的介绍。 很多早期的肺癌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都是通过体检啊或者筛查来发现的，肺上长了肺结节。那么肺癌一旦到了中期或者偏晚期的时候呢，如果它在特定的位置，比如说它是位于这个肺的中央，就中央型肺癌，它容易堵塞气道，病人会有咳嗽的症状，甚至说咳嗽会伴随着有咳痰，痰中带血丝，那么这个就是肺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早期的征兆吧。如果出现了咳嗽、痰中带血，那么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去做排查啊，这是肺癌最重要的一个征兆。另外呢，可能有些患者他肺的肿瘤长在这个肺的外周，他没有堵塞气道，但他会可能会侵透这个肺表面那层膜，甚至说侵犯胸壁，那么就会有胸痛的症状。那么有了胸痛的症状呢，我们除了想到可能有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可能，还要想到是不是肺上长肿瘤的可能。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就是近期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或者说体重下降，那么也要联想到是不是有可能伴发肿瘤的可能。 临床上发现的多数肺癌的发生都与气有关，比如说烟气、大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以及郁闷生气等等，都可能成为肺癌发生的高危的因素。有人说坚持每周生吃两次大蒜能够降低44%的肺癌风险，那么是这样吗？如何能够有效的预防肺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少雷的分析。 其实说吃大蒜抗癌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就大蒜抗癌它其实也是有限定条件的，就是大蒜嘛，里边含有一种物质叫大蒜素啊，蒜素的话它其实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蒜素呢它可能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啊，所以说从这个原理上来讲呢，它是有一定的抗癌的机制。但是呢这个它的前提条件呢，就是说这个蒜素是在这个生蒜的时候就不要给它去加热，就烹饪了，如果都加热了以后它这个蒜素其实就破坏了，它其实就失去了这个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并不是说你所有吃很多大蒜它就一定会能有抗癌，而且这个它的这个蒜素抗癌呢，它是不是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剂量效应的一个关联，只能说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可能还有的人会说，就是说绿茶也有抗癌的功效啊，那绿茶可能是不是比其他的红茶了或者别的茶叶了，其实是用到了它的抗氧化作用。这些是可能是食物保健方面的一些我们可能平常至于养生的一些习惯，但事实上有什么食物可以预防癌症吗？其实是没有这样特定的食物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想预防肿瘤，那么因为肺癌的发病原因啊，最主要的就是吸烟接触不良的这个环境，就尤其是空气环境。那我们如果能戒烟，吸烟的人他如果能戒烟，那么如果我们长期处在空气不良的环境当中呢，它也容易导致肺癌的发病率是上升的。那么我们有时候是可以规避这样的事情的，你比如说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减少去室外的活动，长期以往的话呢，肺癌的发病率它是会下降的。 近年来肺癌的治疗规范化、个性化、精准化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分子靶向治疗的迅猛发展，肺癌的诊断和治疗已经进入到了精准医学的时代。那么哪些因素可能会引起肺癌？肺癌现在有哪些主要的治疗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教授的介绍。 长期大量吸烟它是肺癌的一个高发因素，另外呢就是长期接触这个不良空气环境的这样一个有些特殊职业的人群，它也是肺癌的一个发病因素。另外这个肺癌跟遗传有一定的关联啊，虽然它不是一个遗传病，但是说如果我们的直系亲属曾经得过各种各样的肿瘤，那么我们就是属于这个肿瘤的家族史阳性，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其实罹患肿瘤的发病率是要比普通人是要稍微高一点点的啊。除此以外呢，就是长期有慢性肺病的这些人，就是他有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呢，这样的人呢，他罹患肺癌的概率也会要高一点。所以可以针对这些现有的可能的危险因素，我们去定期的、早期的去医院去体检，如果能很早期的发现肺癌，那么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说到治疗的办法呢，就是现在对肺癌的治疗办法大概有几大手段：手术，然后放疗、化疗、靶向治疗，还有 还有免疫治疗，大概就是五种这么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对于早中期肺癌来说呢，就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一期的早期肺癌，现在手术的这个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那么对于中期的肺癌呢，我们结合着手术放化疗，那么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治愈率。这样的患者呢，他会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他自己的一个精准的治疗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模式。那么对于晚期肺癌来说呢，我们都知道晚期肺癌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么药物治疗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化疗药物，各种各样的靶向药物，能不能用靶向治疗呢？首先是要确诊，另外要做基因检测啊，就是我们罹患肺癌是不是这个肺癌是不是有特定的驱动基因的存在啊？如果有驱动基因的存在，那么对应这个驱动基因是不是有靶向药？靶向药药物治疗它是非常精准的治疗啊，如果能匹配上的话呢，即使是晚期肺癌的患者，他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效。那么除此以外呢，如果要做化疗、做免疫治疗给晚期病人用的话呢，他也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筛选。现在呢，肺癌的治疗呢，它是越来越精准化了。 我们在关注前天呢，也就是11月15号的下午4:57左右，江苏省启东市一所小学有三名学生发生了坠楼事件，学校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救治。目前三名学生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其中一名较危重的一个学生呢，已经送往了上海进行救治。南通市和上海市已经连夜调集儿科专家，对三个学生进行全力救治。 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坠楼原因查明之后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已经要求学校安排好在校学生的心理干预，进行必要的安抚和疏导，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 另外呢，据记者从江苏启东市宣传部门了解到，经过公安机关的初步调查，排除他人所为，没有教师体罚、校园欺凌等现象，没有发现和网络传闻的游戏有关，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正常。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54在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村庄分布，10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地震造成江苏盐城、南通等地震感强烈，江苏南京、上海等地也有震感。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3点，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最近这些年呢，密室逃脱、剧本杀因为其新颖的娱乐方式和较强的社交属性，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上海市文旅局最近呢，向社会公布了上海市密室剧本杀内容备案管理规定，上海呢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将剧本杀纳入到备案管理的城市。 管理规定明确了剧本及故事情节中不得出现的10大类情形和从业单位演职人员不得实施的4大类行为，对于有涉及这些内容和行为的剧本，整改通过之后可以予以备案。 此项规定呢，明确了密室剧本杀经营单位将会成为剧本内容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需要承担起把好剧本内容第一道关的重要的任务。备案管理呢，不是将行业管小管死的打击式管理，而是通过备案工作督促企业守好安全底线，规范有序经营。 再来看，今天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组织百度网盘、腾讯微云、天翼云盘、和彩云、阿里云盘、迅雷云盘、360安全云盘和网易网盘等8批首家网盘企业，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约，承诺在2021年内将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为各类用户提供无差别的上传下载速率服务。 工业的签署呢，是打通网速瓶颈、巩固网络提速降费成果的具体行动，对于鼓励各市场主体突破现有相对单一的发展模式，加强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和产业价值，具有着重要作用。 好，18:4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为强化太空防卫能力，日本拟组建第2宇宙作战队。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总失眠，睡觉都离不了安眠药， 这药劲儿不咋够，再多吃2粒。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以上行为不可取，更多安全用药知识关注公众号北京药监。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55756。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为强化太空领域的防卫能力，日前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2022年度日本将在山口县防府市航空自卫队防府北基地新设专门部队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监视用电磁波干扰日本人造卫星的行为。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说，预计第二宇宙作战队的编制人员最初呢约为20人。这一宇宙作战队将会利用正在山口县山阳小野田市设置的雷达等设备展开监视任务。报道说呢，日本防卫省在2022年度的预算申请当中列入了8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7亿元，作为太空的相关经费。太空相关部队的整体规模将会扩大到约120人。 宇宙作战队是一支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遭他国攻击和干扰，以及警惕太空垃圾的部队。新设部队将成为继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之后的第二支宇宙作战队。那么这支作战队主要是做些什么呢？我们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我们看，这是叫第二宇宙作战队。其实呢，就是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有了第一宇宙作战队，它是在2020年成立的。作战队这个听起来很大啊，其实呢，它在日本的自卫队的体系里面，它只是一个大队，它是一个相对人级别比较低的一个阶层吧。现在的第一宇宙作战队，就是在第二成立之前叫宇宙作战队的，它的总的人数可能只有几十个人。然后第二宇宙作战队大概在2023年会成立，这样的话，人数可能扩展到100多个人。之前的第一宇宙作战队呢，它的基地呢在东京的附近，是在日本的东部。那么第二宇宙作战队呢，它就会设在日本西部的地区的一个这个空军基地里面。其实是这样的机构呢，是顺应了整个国际上的一个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呢，就是在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太空军，它第一次把这个太空部队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和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并行的一个独立的军种。这是在美国的这个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这个体现了美国对于像太空作为一个军事一个前沿的或者战争前沿的一个重视的程度。包括我们会看到国际上其实不光是美国，俄罗斯，现在我们不叫空军了，俄罗斯现在叫空天军。当然了，它在之前呢，像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时候呢，有两段时间他们的太空部队是独立出来的，但是现在呢，它和空军放在一起叫做空天军。包括法国也在2020年的时候把它的空军改组成为空天军，也就是说不光是对于像传统上的用飞机在大气层里面来保卫领空这样的作战任务，他们把这个作战的前沿延伸到了太空里面。这个也是意味着各个国家都认清楚了，像太空可能是对于国家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光是来自于太空的各种通讯啊、导航啊或者是情报啊，它变成了新的一个基地。另外呢，就是说各个国家或者是各个军事力量随着技术的进步，对于像这种卫星的干扰、卫星的攻击以及这种这个争夺所谓的制天权，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所以说其实很多的国家和这个军事力量也都在努力的去扩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应对未来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吧。 您刚才说就是包括美国啊，现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太空的专门的部队，那么它用来防范这些卫星的干扰和导航对导航的一些干扰，这个您从科普上能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吗？ 其实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说先说太空当中，对于这个太空，对于我们地面来说，对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于在地面上发生的战争来说，它有多重要。现在几乎是所有的战争都离不开太空。 太空当中有通讯卫星、导航卫星，还有各种各样的侦察卫星，其实都为这个地面作战，或者是说为整个战争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些来自太空的战略支持的话，现代战争几乎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对于像攻防作战来说，太空的攻防作战总体来说是分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软的攻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跟卫星之间的通信还是要依靠无线电，要依靠或者是依靠光学这种通讯手段。说如果这种通讯手段我能不能加以干扰？干扰的这个目的呢，一个是要防止敌方从我们的这儿获得情报，比如说如果敌方的侦察卫星来到了这个我方的上空，我们怎么来进行干扰？或者是呢，我们可以主动干扰别人的通讯啊、导航啊，甚至像这个侦察情报的卫星。这是从这个软杀伤的角度来说，有攻有防，有大量的研究，我怎么来攻击别人，怎么来防止别人攻击。另外一个呢，就是硬杀伤。硬杀伤呢，这也是这几年像主要的太空军事强国现在都是慢慢逐渐掌握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直接把对方的卫星这个用直接的手段把它给这个毁伤，比如说用激光，甚至用这个反卫星武器，直接把这个在轨的卫星，不管是几百公里的低轨还是上万公里的高轨，直接把它摧毁。这样的这个尝试呢，很多国家和这个军事力量都进行过。所以说，就是大家也要知道知己知彼，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样的事儿？别人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怎么来进行防范？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战争的前沿，或者是说交战的前沿向上推到了太空当中去啊。这个可能也是，虽然可能大家都希望太空要和平的利用，国际上大家要共同的和平开发宇宙的资源，但是随着这个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太空的军事化可能也是一个大家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即便是自己不去做这样的事儿，也要去提防别人做这样的事儿。所以说总归是要去发展这样的能力的。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美国十月零售销售数据好于预期，黄金价格冲高回落。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哎，主持人好。 请来回顾一下近期黄金市场的走势。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黄金走势啊。亚洲时段呢是有一个小幅的走升，截止到16:30呢是收于1858.50美元每盎司。金价在过去十个交易日呢最多是上涨了大约100美元，创下了自五月以来的一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涨势。由于这个美国消费者物价连续走高，并且突破多年的新高呢，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央行在利率问题上一直保持着鸽派的立场，这都增强了黄金作为这个通胀对冲工具的吸引力。但是昨天呢，美国公布了十月的零售销售的数据是远超于这个预期的，主要是由于消费者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呢做了准备，这也就推动了美元触及16个月以来的高位，这令黄金对其他货币的持有者来说呢是更加的昂贵。此前连续上涨呢也导致部分的多头是有一个获利了结，所以在面对较为强劲的零售数据的时候呢，这个黄金短期内有这个较大的回调压力。不过中长期看啊，在美国加息政策落地之前呢，高企的通胀仍然会吸引投资者使用黄金来对冲这个通胀的风险，因此呢仍然是有一定的这个上涨的动力。不过个人认为啊，这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从技术角度分析一下短期的黄金走势吧。 好的，近期黄金同美元一起是双双走强，美元指数今天已经突破了96的整数关口，这使得黄金的交易成本不断上升。技术方面呢，我们看到目前黄金在昨日进入超买区间之后呢是有一个小幅脱出，但是短期内这个受到回调的压力仍然是比较明显的。日线方面呢，下方的初步支撑位是5月10号的高位，是在1845美元每盎司附近，另外的支撑位分别位于1834和1813，而看到上方的阻力位呢是昨天的高位，就是1877美元每盎司附近，短期内如果能形成有效的突破呢，将进一步挑战19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个人认为呢，黄金近期快速上涨，多头有获利调整的意愿，短期内金价呢预计将会有一个维持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建议这个投资者保持谨慎，待市场出现明确的指引之后呢再选择方向。主持人， 好的，陆晨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外汇牌价情况。 美元 兑人民币报6.3818，欧元兑人民币报7.2537，英镑兑人民币报8.5766，加元兑人民币报5.0929，澳元兑人民币报4.6786。 好的，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韩国国务总理金福谦今天说，韩国老年人接种加强针与前一次接种新冠疫苗的时间间隔将缩短，以遏制突破感染。韩国防疫部门当天通报，韩国现有重症病例522例，再度刷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金富谦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会议上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医院护工的加强针接种的间隔将会由原来的6个月缩短到4个月，50多岁的人群的加强针接种间隔缩短到5个月。这样一来呢，到年底大约有1378万人可以接种加强针，是先前预计人数的2倍。 截至17号，韩国有4206万人接种了首剂新冠疫苗，约占全国人口的82%。402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约占全国人口的78%。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6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难民问题。 据白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卢卡申科在通话中向普京介绍了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难民问题的最新情况，以及他于15号与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通话的内容和结果。双方就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交换了意见。 亚美尼亚国防部16号表示，在俄罗斯的斡旋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两国边境地区已经停火。 亚美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俄方调解下，亚双方达成协议，从当地时间18:30起停火，目前局势相对稳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当天早些时候在边境地区发生交火，双方都指责对方率先发动了军事进攻。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级别4级，属于中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郑晨、杨红、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北京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